出现，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从今年起，四川免费师范生改称为公费师范生，毕业后的履约年限也由八年降为六年。内蒙古因景区设施缺乏维护、环境脏乱差、投入不到位等原因，内蒙古旅游部门决定撤销12家国家4A、3A 级旅游景区等级资质。据一项研究显示，空乘人员患某些癌症的几率高于平均值。研究人员说，这可能是昼夜生物钟紊乱、睡眠不足和工作时间不规律等因素所导致。法国总工会和南部铁路工会日前再次号召国铁员工于七月初进行罢工，但国铁负责人表示，该计划很有可能被延期。北京市教委将通过手机终端为本市500000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学生家庭配一位手机家教，家长将定期收到精准的家庭教育同步指导短信等。暑假前，北京地铁6号线所有64组列车都将涂上光触媒材料，降低车厢内的汗臭味。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10月12号到26号为期近3周的时间里，呈现21场精彩演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什么事让我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乱糟糟。多希望搭起一座桥。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爱你爱够贴心，我热泪满面，人

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对谁呼唤，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 九六九就是爱运动，爱运动。 Here is a sports time. Here is a sports time. 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欢迎来到九六九就是爱运动2018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银奇。 大家好，我是亚威。 咱们看最近这几天最火爆的话题，无疑是世界杯了。 对啊， 无论男女老少啊，都会约上三五好友来看看球，支持自己喜欢的球员和球队。但可能呢，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大家，那就是裁判和球员到底是怎么沟通的呢？ 是呢。相信很多球迷都有这样的疑问，世界杯有32支球队，35位主裁判，这些人呢是来自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那如果两队说着不同的母语，同时裁判有第三种母语，那他们在球场上应该如何沟通呢？ 说到这儿呢，那就是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21号的伊朗与西班牙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伊朗的进球惹下争议，被主裁判以越位为由取消，双方球员迅速围住裁判，而来自乌拉圭的裁判安德烈斯库纳就跟他们争吵了起来。乌拉圭的官方语言呢是西班牙语，但是不考虑方言因素，看起来西班牙球员和库纳沟通会比较容易。 对， 那么伊朗球员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会是两支语言完全不同地理位置相隔极远的球队比赛，比如说韩国队与瑞典队，再加上第三种语言裁判的母语，这就会让双方球员和裁判之间的沟通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了。 所以啊，足球比赛的规则规定裁判不需要说话，只需要掌控比赛就行了， 没错， 然后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决定。因为在足球的世界里呢，像进球、角球、点球、换人、越位之类的都有约定俗成的手势。 但是裁判呢也需要面对一些需要讲话的处境，比如说出示红牌或者是黄牌时，他需要召唤球员到自己身边。因此呢，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了四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但是裁判和球员们真的全部都懂这四种语言吗？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2014世界杯开始呢，国际足联对裁判们进行选拔时就加设了硬性的要求，除了身体素质之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要熟练使用英语。 没错，同时呢，国际足联规定在一个主裁判加两个助理裁判的搭配中，其中两名助理裁判应该是来自相同的国家，或者是至少是来自同一大洲的足联，说着相同的语言。那国际足联希望裁判们不会在互相语言交流上存在问题而影响到比赛。 所以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当争议出现时呢，运动员和裁判们需要沟通的话，最保险的做法就是用英语来表达了。 看来学好英语真的是很重要哦。 是啊。好了，今天的九六九就是爱运动2018世界杯特别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银奇， 我是亚威，我们 下 期见。

去问候，问一问季季节的关怀。你张笑脸，近在身边，伸手可见最美好的视线。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琪。这首歌来自曲颖和胡兵，不只是朋友。时隔四年，胡兵曲颖这对初代国民 CP 一起亮相在天天向上的节目中，而刚才这首歌呢，是他们主演的一部电视剧《真情告白》里的歌曲。曲颖胡兵俊男靓女的养眼搭配，在这部剧里的演技真实自然，浪漫唯美的剧情更是为影片增色了不少。当然呢，和该剧一起走红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经典歌曲。 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

在行动中做好准备，准备好了，机会才会如约而至。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决定旅行的时候，最难的一步已经迈出来了。如果你没迈出这一步，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多么容易实现。今天九六九，我行奇，选择对的事情做，并坚持下去，人生不需要那么多犹豫和纠结。 精英有话说， 中国内地导演陈凯歌。 我在这十年里头，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你不管遇到多大难处，你要咬紧牙关，你不能抱怨，你还这世界一张笑脸。他即使他对你不公，那是你给你自己的礼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一周新闻盘点， 欢迎收听969一周新闻盘点，我是云奇。今年7月2日起，上海将推出微信公众号受理户籍业务和境内来沪人员居住登记、上海市居住证全市通办及网上办理等便民利民服务措施。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支付业务的单笔限额由300元上调至1000元，今后持卡人在使用银联卡消费1000元以下时，无需密码和签名。联合国报告称，2017年各动乱地区有超过10000名儿童遇难或因故致残。联合国呼吁所有当事方和平解决冲突，并保护儿童人权。继法国牛肉即将重新登上中国餐桌的消息出来之后，英国牛肉生产商也迎来利好。据悉，中国已经结束一项长达20年的英国牛肉进口禁令。首都机场于近日全新升级了航站楼内旅客免费 WiFi 网络，网速提升5倍，手机号码认证支持200多个国家。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称，目前北京市已进入蚊密度高峰期，蚊媒传染病风险仍存在。迈克尔·杰克逊的父亲约瑟夫·杰克逊于近期在洛杉矶因癌症病逝，享年89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一周新闻盘点，感谢收听。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当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是我的伤心，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回想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何还留下叹息？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让我不能彻底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

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来自童安格《爱与哀愁》。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听童安格的音乐有一种让人沉醉的感觉。他的音乐做到了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西方和东方的风格的完美结合。童安格是一个活在很多女人青春记忆中的俊朗的男子，印象中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新歌了，以至于提到这个名字充斥脑海的依然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把根留住这样的老歌。那不如我们就继续重温童安格的老歌吧。

但是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很简单，就是不要欺骗人，做人做生意又有诚信老实。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总体的来讲，联想这么多年由一个很小的企业变成今天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且还能蓬勃向上，这里边呢，我想有诸多原因，有一条原因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心里边是有目标、有追求、有愿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绝不动摇、绝不放弃。我讲上面这段话呢，主要是讲给那些立志要做大企业、永远有追求的朋友们讲，因为我相信在你们未来的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真的要想做到底的话，你们要想好你们能不能经受得住这种风险。 九六九致敬经典怀念家居演唱会听友作品展播，听友王可文 Kevin：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听友太阳光的执迷： 我要忘记那遥远，大道理心摆太，即使有心酸多次是冤屈，谁人定我与我留，任我心中的宇宙，谁想我领受，想领受回首。 听友岁月的休止符：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起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你有 idea 吗？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是下午4点。